现在还有谁能找到我这么牛逼的设计师吗？ 当年也找到你了，不是也没做出来吗？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的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失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感觉我们的前奏这么长呢， 念不惯了。 没以前顺了是吧， 卡了几下你没发现吗？ 虽然这个前奏有点卡对吧，但是我们的更新节奏还是慢慢恢复了以前的这个，不能说雄姿吧，至少比以前稳定一点了，不是两周就是三周对吧。但是呢， 多亏了你劳苦功高。看着你头上的反光越来越亮，也能感知到最近的 确实不得不说，确实今年做播客的这个正向反馈是少了一点对吧。而且你看我们今年愚人节没有搞活动，年初的年终总结也没有做，确实人有点疲。不过呢，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为什么皮呢？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看我们以前的那些周边作为库存都一直在那儿，非常的让人没有动力对吧。那为了接下来更有动力做一些周边或者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呢，我们要做一个违背老祖宗的决定对吧。什么9.9包邮啊，每件都是9.9啊，夏日大清仓活动，包括 T 恤衫、包括徽章、包括贴纸，所有商品一律9.9啊。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 anyway.fm/store/store。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怎么听着怎么觉得像是要提桶跑路的样子。 这说实话，我提桶跑路的话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吧对吧，只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有这个感觉 啊。 那怎么办， 话都说出去了。也不能反悔 对 吧。 对， 该卖还是卖， 希望能够让之前的库存能够少一点，让我们有这个心思有这个余地来。 话说我们还有多少库存？ 后台按照我现在的统计，按照所有现在商品的原价来算的话，大概还有10,000多块钱的库存，然后我们客单价可能大概就是20-30块钱吧。 哦， 那你可以大概算一下还剩多少东西吧。 不算头疼 啊。不过这个也免责声明一下，因为其中有一些商品存积的时间比较长了对吧，如果发现这个质量问题可以写信给我啊，我们可以再另行处理。但是相对来讲这些商品毕竟放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如果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贴纸发黄的迹象啊，这种就不要来找我了。 这是岁月的痕迹对吧，然后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如果播客可以插视频就好了，我要插一个那个唐国强老师的表情包。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好，那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啊，开头聊了这么长的时间废话对吧。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 anyway.now 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哎，我们贴了一个关于 Claire 新版在发布过程当中的一些花絮的推 特。跟一些新朋友说一下 Claire 是什么吧。 Claire 其实是一个有点年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 to do list 的 app。 对，最早是在 iPhone 4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我倒真不记得了。我没有做好功课对不起。 最早是在 iPhone 4上那个时代推出的。 它背后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工作室，基本上主要成员就两个人嘛，一个叫 Philip R.Y.O，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音译啊，然 然后另外一个设计师就是李阳的偶像，对吧？大卫·兰汉 David Lanham。那他们做这个产品当时发布的时候其实还是很轰动的，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一方面比较简洁，另外一方面又比较带感，不管是视觉还是交互上其实都非常有亮点。比如说它的那些交互方式基本上都是基于双指 pinch 啊，然后手势的滑动啊等等这种操作，而不是以点击为主的。同时呢，它在视觉上又非常强调那种很浓郁的这种色彩，对吧？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多额外的信息，在刚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成了一个爆款，至少在体验设计这个行当里面成为了一个爆款。那实际它的下载量应该也是不错，但应该不至于到说一个那么现象级的程度，对吧？ 它是我除了以前在用 Palm OS 的手机，它对吧？这里可能再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解释一下，Palm OS 是前智能手机时代的非常有代表性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之一。然后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首先它体积小，然后速度快， 嗯， 再然后的话就是针对的效率方面的功能的话非常的强大， 嗯 ，Palm OS 有所谓的四大金刚。这个四大金刚里面的话它就包含了就说这个 GTD。 话再说回来，那个 Clear 这个 app 的话是我除了在 Palm OS 上面用 GTD 之外我用的 最爽 第一款， 嗯， 我用的第一款在 iOS 上面的 To Do List 的 app。 嗯， 因为之前任何的在 iOS 上 To Do List 的 app 或者说其他的跟这种就说 GTD 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应用， 嗯， 我完全用不下去， 嗯， 完全没有冲动去使用它们， 嗯， 包括现在的，虽然我现在手机上还装着 Things， 但是好久好久没有打开过了。 哦，其实说来有点惭愧啊，就 Claire 老实说，我其实没有用起来过。我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还是 Things 和现在的系统原生。 系统原生怎么用得下去？ 系统原生确实长得完全不符合我的审美，但是无奈它确实跟系统的整合太强了，这也是我当初放弃 Things 的原因之一吧。然后 Clear 其实还是相对来讲对我来说有点稍微有点简单了，所以还是一直没有用下去。比如说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记一些事情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要增加一些比如说循环的记事啊，你要增加一些这样那样的加 Notes 的功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的操作，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方便。它也， 但是 目标用户也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Clear 是非常符合 GTD 的概念的。 也是吧， 对吧？ 嗯， 它的那种通过手势的方式，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条一条划掉的那种爽感， 嗯， 是会促使着你去 get things done 的。 哎，说到这个，你说这个噔噔噔的这个爽感，对吧？我突然想起一个另外一个 To Do List 的一个 App， 也是这两年获奖过的一个天气应用的产品，它之前很早以前做的一个 To Do List， 嗯， 它叫 Carrot， C A R R O T To Do， 它的概念是什么？很有意思，就它在它的 UI 整个 UI 的右上角会有一个跟整个 App Logo 一样的一个图标在那儿，一个圆圈图标在那儿，然后呢，它其实是以一个机器人的形式存在的。然后你完成的任何的一个东西呢，可以和它跟这个假装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去互动，然后可以在 get things done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吧？它有划走一条或者划走多条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得到一些奖励，像任务似的帮助你去升级，然后帮助你去进行一些游戏。其实再往前一点，可能我记得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像素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一样的 app。每划走多少条内容呢，可以给你升级装备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来帮你提高用这些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对吧？如果大家需要这些动力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你说的这两个 app 我都没有用过，所以没办法就说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价或者说一个很主观的评价，对吧？ 嗯， 但是 Clear 给我的感受， 嗯， 虽然新版的 Clear 大家还都没有用上，我们就还说以前的那个 Clear， 以前的 Clear 给我的感受就是，就我说的那个动力啊，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那样的感受，就是你通过手指然后滑动操作。 嗯， 哎，当时那个版本的话，应该也只有声音，新版的它会充分的去利用现在的这个 Haptic Engine 的能力，对吧？给到你更加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听觉跟触觉的这样一个反馈，去提升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非常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触动。 嗯， 我想说的是其实 Clear 很简单，对不对？它的 交互的模式很简单，它的视觉的呈现很简单，它给到你的反馈很简单，恰恰是这些简单的组合给到的你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非常直观的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很爽的。反正就是用了这么多产品，用了这么多应用，能够带给我这样的心情愉悦感受的产品真的是凤毛麟角的。以前你记得吗，我们有一段时间经常在用的一个邮箱。 Mailbox 是吧， 还是叫 Mailbox 还叫 Inbox？ Mailbox、 那个其实 也有类似的感受。 确实确实、这两个其实都算是把这个手势变成一种交互的主力的产品的代表嘛，对吧，应该说在那个年代。 它对于产品本身的这条最最核心的功能点配合非常直观非常不需要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交互的模式，这两相组合的非常的恰到好处。 前面Leon也说到了 Clear 的新版嘛，对吧，这个其实也是这期节目的一个由头，因为我们的 Anyway.now 里面也发了一些新版 Clear 的过程的一些手稿，是因为他们的官方 Twitter 也开始一些运营活动，包括 David Lanham 画的那些图标的一些拓展的形式啊，包括他们在做这个官网时候的一些 Blender 里面的 3D 场景的渲染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啊，包括这个 beta test 的一些内容啊什么，其实都在推特上面开始运营了嘛。那我没有关注他的预期的 release date， 但我感觉应该可能也差不多了嘛。事实上我也装了这个 test flight 的那个测试版本，但老实说我感觉包括你前面提到的那一点对吧，它现在震动啊什么的确实结合的会更好一点，然后包括那个动效可能也更顺畅一些，但一方面是可能现在接触的 app 可能也比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接触的要更多了一点，另外一方面可能也确实它现在长得也比以前没有前那么的白莲花了对吧。 拿来看看 哦，你看，所以就我还是用不起来老实说。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内容之一吧，就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讲非常小型的工作室出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虽然交互上非常的丰富，视觉上也有一些特色，但是总体来讲至少从我这个外行人眼光来看，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pp 对吧，唯独麻烦的可能就是这些动画的引擎啊，然后包括跟手势的配合啊之类的。我的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意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app 它开发难度不会特别的高，至少说它不应该做的非常的 buggy， 但事实上这个当然也是因为这是一个 test 版本对吧， test flight 中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代表产品最后的品质，但老实说以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这个 Clear 二代在跟 Clear 一代其实没有本质变化的一个前提下，它的功能没有加入非常多的一些更新的情况下，然后又开发了这么不短的时间的情况下，其实在我日常一些完成功能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啊，或者说一些出问题的一些情况出现。 它现在没有声音了吗？ 我关了，你开一下。 我开了呀。 音量呢？ 哦， 有的有的，应该是有的。 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吗？ 就音调会变对吧，我怎么记得一代就有这个变化的， 但是每一次滑动你即便滑动的是同一条 item、 反正就一定时间内每次滑动都会产生音量变化嘛，音调变化嘛对吧。 对，我还挺喜欢的，还给你。 可能另外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面 emoji 的应用很多，初代我记得没有这么多 emoji 的这个使用案例吧对吧。 但是你自己也可以打 emoji 上去吧。 我可以打 emoji 上去，跟它默认产品里面整个 UI 里面就大量运用 emoji，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吧。 你是觉得这样偷懒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感情其实挺丰富的，我自己其实也挺喜欢用 emoji 的，我不反对不仇视不贬低 emoji，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级别的 app 上面以 David Lanham 的水平，就这样的一套首页的 app 他自己画一套，我觉得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它也不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每写一条东西它根据 AI 自动配一个 emoji 上去，那可能你要覆盖所有的 emoji 很难，那它只是在主菜单上面有一些 emoji， 这个 emoji 大概也就一共就只有6个图标，我觉得你自己设计一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吧，甚至你按照 emoji 的风格按照你自己需求去设计一套也挺好啊。 这我就不是很 同意你的看法啊、哦。 嗯， 首先，如果按照 David Lanham 的本身的这个设计意图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嗯， 那他自然不会 follow 现在 emoji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肯定会做出他更风格化的这样的一些视觉上的表现。 嗯、 我会很喜欢， 但 是 普通人不一定能接 受，是不是大家都接受？ 嗯，当然是有这个问题在，嗯。 如果他要 follow 现在 emoji 的样式再去画一套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现在的 emoji 首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对吧，它至少是一个普适性很高的东西，它是一套字体嘛，对吧，然后这套字体对于在 iOS 的这个生态环境里面的这些用户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些我都同意，但道理我都懂，那句话对吧，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问你，它整个 UI 的第一个界面就是这样的，这 emoji 不能自定义，你觉得这好看吗？摸着良心说。 那我这么跟你说、 嗯、 我从来没有觉得克利亚好看过。 嗯，也是啊，好吧，我输了。 我一直认为克利亚满足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这样的冲动。 嗯，什么样的冲动呢？ 就是很原始，内心深处的对这种产品的一种简单粗暴的直达你心灵的这样的感受。 好吧， 对吧，你要论精致的话 Things 比他做的精致多了。 确实，嗯。 但是 Things 我 带给的情绪就不一样， 对，我用不下去。 嗯，然后除了 Clea 之外，另外一家我感觉至少在我心里面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跟 Clea 有或者跟 Clea 背后的人有相同气质的这个产品，就哈利的他们的那个工作室嘛 ，Lux 对吧？ 嗯， 你想就是他们的，好像现在他们又招了一个新的成员进来了，但之前长期以来他们也是保持人数非常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短小的两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当年的明星级的设计师存在，对吧，就是那个 Sebastian DeWitt。 然后他们那个产品相对来讲我感觉可能比 David Lanham 更专注一点，因为老实说我不知道 David Lanham 过去这几年在做点什么，对吧，但是我很清楚 Sebastian DeWitt 虽然他也玩各种东西，对吧，玩摩托车啊，玩什么，玩摄影啊，但是他做的东西你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一会儿在更新哈利德，一会儿哈利德出了 Mark II， 一会儿这个可能又出了另外一个拍那个长曝光的这样的一个 app， 就是很围绕他们整个工作室来做这件事情的，对吧，正直是非常正的，应该是这么讲，对吧，这个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他们的状态其实精神状态或者说精神图腾的这个程度在我心里是差不多的。然后他们最近也出了一个新的 app， 名字就叫 Skylight， 也跟他们整个工作室之前完全围绕摄影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精神内核是非常贴切的，还是跟摄影有关的。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非常简单，就是它在你输入了一个地点之后，除了那些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相关的 app 给出这个地点的日出时间是几点，日落时间是几点，同时结合了一些他们官网所称的那些黑科技，对吧，包括当时的云的情况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情况啊，给出你那个摄影时候的建议，就是他在日落前后的那些黄金拍摄时间点啊，以及日落之后的一些余晖的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样的，以及在这个时间点上得到的你能得到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经常喜欢关注夕阳啊，喜欢关注日出啊，你肯定会知道有些天气可能太阳其实很好，但是偏偏就是在那个太阳落山的那个地方，云比如说特别的密集，或者说特别的稀少等等各种情况，都会导致哪怕只差一天，但也可能是千差万别，或者说地点哪怕差一点点，你看到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对吧。它这个 app 其实就是帮助你来做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的。那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独立 app 界的一个不能说神话吧，但至少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个人非常羡慕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其实以前我跟你一样，包括我们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也经常在说，就其实很希望说，比如说我跟李阳两个人的组合并不是一个两个设计师的组合，如果我们两个人长久以来可能有些观点上是不对付的，但是总体上三观还是比较匹配，然后能够走到一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程序员加一个设计师，可能现在的这个我们能做的事情的方向和宽度和广度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归根究底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 我没有把你调教好。 好吧好吧， 嗯，归根究底就是我的责任让你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狠一下心来， 嗯， 把你逼成一个前端多好呀。 我觉得这还是挺难的挺难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独立 app 对吧，其实我觉得很难界定了，你一个人算做的算不算独立，三个人做的算不算独立，还是说 我 背后的投资情况怎么样算不算， 就是没有拿到投资的之前都算独立的开发者， 也行吧， Anyway, 反正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不重要，对吧？我们讨论的东西你大概 get 到这个点就可以了。今天单拎出来说这个东西，就是觉得其实我还是挺羡慕这样的一种过程，一种状态。国内也有很多嘛，我们也不一定要把目光放得那么远，对吧？ 嗯。 比如说 八爷。 八爷，对吧？包括谜底科技，对吧？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编他们做的 XPIN, 它不是一个这么纯粹的一个独立 app, 在公司内部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他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在聊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运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一点这样的一些让我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做独立产品的这样的一种气质在里面。我甚至不在乎他是不是拿到投资，是不是少数几个人组成团队，而是说他走的一条赛道其实就是一条可能大厂不会选择走的，或者说大厂不在乎的，而他自己去以一种小而美的这种心态来去做这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说到这些对于独立开发者的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的羡慕之情，对吧？ 我看你不是很羡慕是吧？ 我当然羡慕啊。我就不得不让我就是回忆起几年之前的一件事情来。 哎呦，今天开始忆往昔了，请问是什么事情？ 就是当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至少是我是很想做一个 podcast app 的。这种就说冲动促使着我自己去学了一段时间的那个 React Native, 对吧？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哦，不对，是第二次。除了当初就说抱着想要把自己的个人网站做得更加贴近自己想要的这种状态而去瞎鼓捣了，哎，其实也没鼓捣什么，就鼓捣点 CSS。 也不容易啊。 这第二次，对吧？在学习这个 React Native 的时候会很少见的让我没有那种抵触的感觉，每天都是过得很充实。 然后呢？ 然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嘛。虽然那个时候还找了一位朋友，对吧，帮我们做了一个 iOS 上面的 podcast app 的一个 demo, 然后也通过 test flight 发了一些测试版本。其实老实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依然想要去做这个东西，或者说如果现在有朋友想做这个的话，我甚至是愿意把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无偿的给到你，你帮我做出来就行了。 这缺的不是之前的东西啊，这个缺的是，说白了，缺的是回报，对不对？ 我把我的这些资产都无偿的给你，你去用呗。 你听我说，就是让一个程序员写一个 app, 你给他一些历史包袱的代码，对他来说其实未必是一件 no 不是代码，代码不代码不重要，我说的是我的知识产权， 是哪方面的知识产权？ 我做的所有的这个产品上面的定义，我的视觉上面的表现的东西，我无偿的给到你，你觉得不重要吗？ 我觉得重要，但是设计和开发本来就是你可能投入甚至程序员还更多一点。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能找到我这么牛逼的设计师吗？ 当年也找到你了，不是也没做出来吗？这东西的问题是在设计吗？不是在设计。 不，你混淆了这件事情。当年不是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开发的这个朋友他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配合他去做这件事情，这些都不是促成那件事没干成的最本质的原因。而现在我说的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一开始我提这茬可能有一些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如果真的有朋友愿意来接手的话，我无偿给到你这些，但是同时呢，也仅此而已，我不会再过度的干涉后面的一切的一切的。 我是旁观了整体的这个过程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事情不靠谱，请大家不要过来。哎，又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了。当你以一个独立开发者的心态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独立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就挺糟糕的，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假设你，我只假设啊，通过当初对于React Native 的学习，掌握了做一个 App 的哪怕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把这个平台给搭起来了， 你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至少能够 deliver 一个可以上线的，达到上线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再配合上你自己的设计，做出来这个东西可能达不到70分、80分，但至少能够达到60分合格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接下来靠你的钻研慢慢的去打磨，慢慢的去进步，那这个东西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接近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你说啊，你想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你要做一个非常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你自己在整个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环是缺失的，不管是技能上是缺失的，还是说是意识上是缺失的，需要通过外包，说白了这个就叫外包对吧，或者说其他的一种合作形式，要找其他人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他做的这个东西在这里面的整个工时甚至可能完全超过你自己本人的工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就已经就是做不成一件事情了。 那我不明白，独立开发一个产品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干呢？ 我没说一个人，就比如说现在如果是我跟你合作干，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找的另外一个人跟我们的 attachment 仅仅是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事情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交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难做了。 哦，好吧， 是这个意思吗？就对、 哦， 或者说我们再找的这个人确实非常合适，然后跟我们也很合拍。 不不， 在做这个过程 当中，你还是误会我的意思了、啊、我不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东西、啊、他觉得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demo 的 app 某些地方他觉得值得继续往下去做，他愿意接手，那我这些东西都给他，我不掺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他爱做就做， 只是送你的设计而已对吧。 是的、 啊、 明白我意思了吧。 明白，但也没什么用。就说难听点，你的设计也不完整啊。 我的设计很完整。 无网络状态有吗？空状态有吗？哎，你的那些插图没有这些插图的那个播客怎么办？然后它的那些交互里面那些 loading 状态有吗？什么都是缺失的，你当时就是一个概念，说白了。 你没有看到我的完整的 Figma 文档过呀。 你 Figma 不是放在我们的那个账号上面的吗？我不是没看到过，我看到过。 很完整，相当完整。 好吧。那我们在吵了那个长达10分钟之后，回到我羡慕这个独立开发的状态吧。就是说白了，老师，我只是羡慕，因为我知道，就像我前面对李阳表现出来这些负面情绪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感觉这个事情，我内心的评估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很难去做成的。可能每天看到网上这么多优秀的案例，对吧？他今天的 App Store Today 又推荐他的作品了，然后他们的产品可能哎又达到了什么什么 milestone， 但是其实我内心非常的清楚，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大浪淘沙之后仅存下来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案例。独立产品人去做一些东西，最大的可能最大的结局还是面临着一种失败，或者说也不能叫失败，而是叫一种在市场上的一种失败。这种状态老实说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去维持这样的，以我的生活状态是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把我所有的精力投在这个上面，以独立开发者独立设计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面临前面两三个产品都不赚钱，然后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培养整个市场，去培养你自己的技术，然后去培养你自己各种 不同的skill set， 然后赌上这些风险之后看看最后后续的产品能不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反正是我是很难想象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所以说我可能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羡慕而已。我知道这个事情至少我这样的性格肯定是做不大成这样的结果出来的，而且以我个人的观察，就可能在这几年我做的私活比较少了嘛，对吧？但是在当年我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当年还经常活跃于在 Dribbble 各种其他平台去接单的时候，其实你拍拍屁股能想到吗？就是这个当年的能找到我这样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名气，然后可能做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些设计师来做 UI 的这种程序员，大部分的状态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可能背后就是一个人两个人，最多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工作室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他们在做一些 app， 然后他们在做一些网站，然后找到我来帮他们去做一些设计。然后我其实也像人间观察一下，看了他们很多这些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他们后续的作品。一个很明显的实际案例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更新作品集的时候，要把我的这些之前做的这些私活的他们的线上产品也贴上去的时候，也经常需要去找那些链接嘛，对吧？那可能也会 偶尔会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是结果就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管有些人是不是在跟我聊天了，有些人是不是跟我断了联系了，你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去向是哪了，但只是唯一确定一点就是他们这些产品后来都没有什么结果。当然也有可能有幸存者偏差，对吧，就是被我做过的产品都做死了，也有这种可能。但总体来讲，我觉得独立开发者或者说独立设计师等等这种生活确实是不那么好做的。 那肯定是这样嘛， 嗯， 对不对？我相信就说现在还在坚持不挂靠任何组织，不靠任何外部的投资，以一己之力或者说几个朋友之间互相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贯彻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努力的这些人，他们最核心的那个原动力绝对不是赚钱。 这样的吗？对不起，我狭隘了。 要赚钱的话这条路径太难了， 嗯， 甚至是说稍稍有一些对于功名利禄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想法的话，那为什么你不先去一个就说资源更加丰富的组织，背靠的这个组织至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哎，能让你渐渐的变成一个周边资源更加丰富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人。比如说你再从这个组织脱离出来，你再去干一些什么样的事，那不都是事半功倍的吗？ 确实，嗯， 所以这些人我想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这个一点都是就说不过分的。 嗯， 我跟杰杰两个人我们也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是一种空想的理想主义者。嗯，我不知道杰杰怎么样，我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人，我的物欲横流导致着我绝对不会去做一些让自己深陷在困境当中的这样的事情。 但你之前不是前两年有打算说要退休的吗？退休之后有没有想过干类似这种事情呢？ 那先等我可以满足我正常的物欲横流的这样的状态之后再说嘛，对吧？ 好的好的，等我们等。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我觉得我在一个组织里面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 嗯， 这样的话有机会去利用这个组织可以去利用的相关的资源去达成一些目标，这样的一条路径可能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 通顺一些， 对，更符合我的认知一些。 嗯，当李昂说出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惭愧的，我感觉如果李昂说他是空想的理想主义者的话，那可能我可能连空想都算不上，因为我已经没有理想了。 你的理想已经不仅仅只是挂靠在自己身上了。 那确实确实有了家庭然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心境的变化其实是， 对吧，你已经有了软肋。不像我，对吧，我是我们的最后一代。 你们不是还有几只小猫的吗？ 这是我的最后一代。 好好， 接着再聊聊别的吧，对吧？虽然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独立应用，但是从它的应用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粹然后比较垂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最近刚发布的这个 OpenAI 官方的 ChatGPT 的这个 iOS 的应用。 这我觉得聊没问题啊，但我感觉你是怎么想到这？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独立 app 的另外一面吧。 是，但是他们从这个组织结构来说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刚才提到就说 OpenAI 的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作用是很纯粹的，它不像微信， 嗯， 不像支付宝，对不对？它就是一个 ChatGPT 的手机上的客户端， 嗯， 然后你在上面还是网页端的 ChatGPT 干什么你在这上面也是干什么。 嗯 嗯， 甚至更纯粹一点，比网页干的事情还少呢。 我想聊这个的原因是在于说 你付费了吗？ 我没法付费啊。 现在可以付呀， 通过 iOS 的支付渠道是吗？ 对 啊。那就买礼品卡是吗？ 对啊。 哦， 这不就是它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最大的意义吗？ 但是这样的话也只是能够付费开通 ChatGPT 的付费功能，对不对？ 对啊。 我还是不能去用 OpenAI 的 API， 对不对？ 哦，是啊。那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是吧？ 那还是可以买一个。 我没有买，我觉得我最近对他的信任度已经没有他刚刚出的时候这么高了，因为我被他坑过几次。 就像我刚才有跟你提过的，我觉得你对他们的这个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太高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对， 我用 ChatGPT 用到现在，我都是把它当做个笑话来看的。 哦，这样的，那这个预期确实不太一样。 我说的笑话并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产品很糟糕啊。 啊， 我只是说 娱乐生活的一种 哎 方式， 哎， 对吧？ 是的， 确实像你所说，就是我对它失望的一些缘由，都是来自于我想在工作当中实际去运用它，也不是想了，就实际真的去在运用它。但是结果发现，当我用问的东西越来越细。然后他也他妈的真的能打得越来越细，之后当这个细的东西细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去考证它的难度就增加了，这就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让我想想看怎么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就可能对面是一个卖茶叶的姑娘，对吧，在微信上想骗你，但是这个卖茶叶的姑娘一开始我只是拿着好奇的心态来去跟她聊天相处，但发现诶他妈的这个姑娘怎么这么真实， 你聊过几个 当他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再想你要去辨别这个真伪，这个难度其实非常高的。而且我发现当我去要再去验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一方面由衷的感叹他的能力确实很强，这个能力强不光是他在语言天赋上的一些能力，而在于说内心隐约感觉到当他收罗的这些数据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在找 Google， 就我指的这不是说 ChatGPT 它背后真的在搜索 Google 的结果，而是说它在海量信息当中找信息的这个本领比我在 Google 上面海量的搜索结果里面找东西能力要强，你可以理解这个感觉吗？ 嗯， 再找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在写 Figma 一个插件的时候要用到一个 API， 那我在 Google 的这个搜索结果里面可能我第一页翻来覆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翻到第二页他妈的可能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找到了这个东西，觉得很苦闷的时候，其实 ChatGPT 它真的在它给出那个答案里面其实就给到了一个相关的信息，其实挺好用的。但问题是它给的这个信息后面是错的，那我再验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能意识到这个东西是错的，它的正确答案是怎么样，我再去搜的时候其实就很累了。 这就是 ChatGPT 这类产品的一个软肋吧，或者说缺陷吧。 嗯， 就是他把它包装成了你与他单对单的这样的一个聊天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东西，或许在一段时间的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会对他产生信任感， 嗯， 但是他跟真的人不一样，或者换句话来说，一个真的人在那边你跟他沟通你跟他接触，你本质上知道他是个人，他不是个完美的东西， 嗯， 他可能对某一领域他非常非常的擅长，非常非常的了解， 嗯， 但是他是个人，他不是个面面俱到的东西。但 ChatGPT 恰恰它给你的一些相应的反馈呢，好像觉得说它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角色， 嗯， 然后你带入了进去之后，慢慢的又发现说其实哎，从一些蛛丝马迹上面去感受到的是说哎，怎么变得不靠谱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我不能很充分的去表现出我想要表现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有非常多的人，他们的理解能力是远远要高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的， 嗯， 他们应该能够体会这个感触。 好吧， 所以自始至终，哎，我这个词现在念得很好了。 好 ，自始至终，我是对 ChatGPT 我没有抱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在使用它的。 了解。 现在至少就说，对吧？舆论上面很多铺天盖地的舆论给到你是说，哎 ，OpenAI 推出了这样一个东西，它通过这种给到你的是更接近于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自然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的形式的东西，让你觉得说它好像无所不能了。接下去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通过它你能够缩短非常非常有效的去缩短这个路径达到你的目标了，今后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你跨不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不用它你就吃亏了，你不用它你就落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甚至是说哎，你发现说哎，除了 ChatGPT 本身之外，这个微软收了 OpenAI 之后，它在它的大量的产品当中去运用了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无论是在它的 Bing 上面还是在它的办公套件里面，这种假象给到你的感受是说对啊，现在就是一个要依靠 AI 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但我恰恰觉得还没到时候。 嗯， 搜索引擎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至少对于我来说吧，搜索引擎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需要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基于原先这种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的话，我觉得我有生之年的话，应该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我提的搜索引擎可能是说哎 ,Google, 对吧，可能是说 Pinterest, 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依靠搜索引擎去辅助你工作的这样的一套工作流的东西，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这套东西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应该它依然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是比较乐观，我感觉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能够看到一些比较大的改变。这个现在的这种状态，不管是比如说 Midjourney 啊 Stable Diffusion 这种用那种非常原始的关键词来生成图，或者说图生成图，或者说一些动作来生成图这种生图的模式，还是说 ChatGPT 这种通过对话来生成文字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一个中间状态。不要说有些几年，可能就几年之内我觉得就可以预见一些很大的改变。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它只是可能背后的技术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快，但是呢它的整体算力又没有那么的强大，同时它前台配套的一些交互的方式也没有跟上的这种情况下，现在的一个折中的状态。 我恰恰觉得 Midjourney 或者 Stable Diffusion 这些东西，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你指的， 或者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核心的改变。 那如果你把受众放到所有的老百姓，那确实不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东西吧。 说穿了 Stable Diffusion 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我要思索一下如何用我贫瘠的表达能力来表达这个东西啊。 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李昂就要开始发暴论了。 我认为现在 Stable Diffusion 这类的这种工具就是侧写嘛，然后就是你到公安局去，然后说哎，我目击了一个歹徒，他特征是什么样子，大概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了一大堆，然后富有经验的这个犯罪的形象的这个绘制的人员通过你的这个描述侧写反映成一个更加直观的图像化的东西。我提到的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的原因，就在于说首先这个能够准确的充分的没有障碍的去提供这些侧写的关键的文本特征的这个人，这件事情是普通人能干到的吗？ 了解，我懂你的意思。 对吧，然后这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个侧写去生成出来的图像化的表现的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吗？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是怎么感受的，反正我觉得肯定不是我想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更加不直观的生成的方式，它就像撞库一样一遍一遍的去撞是不是匹配我心里面的那个模型。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嘛，我觉得这只是现在它算力不足然后这一种表现形式，对吧？因为 不，这跟算力无关，这跟算力无关，算力再强它也是在撞我的库。 过程给你感觉更像是撞库，是因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生成这个图你要是不满意，你对吧，你就只能从头再来。但是如果当算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成一张图可能一秒都不需要，可能只要零点几秒，它可以瞬间输出无数种结果给你。除了可以给你选择之外，你甚至可以选择局部地区改一些什么东西。我感觉它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程度其实很快，等 这 个算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恰恰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现在提供给你的这个结果，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它期望于尽可能的去拟合所谓的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东西。但是艺术品这个东西它跟搭组件库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他自己想要的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一定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知道，但是是一种，就拿我来说，我虽然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真正的去比如说在画画或干嘛了，但是以前干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心里是知道我要什么的。但是这个知道呢它又是一个处于一种比较暧昧的这样的状态，但是通过我自己的进行绘画的这个流程，它会慢慢的清晰起来。而且这整个过程当中呢，虽然有时候也会走弯路，对吧？但是走弯路的话，并不是说像刚才你提到的某一个部件、某一个环节，我们给它稍微去做一个调整、拆解，它就符合我的预期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它真的跟搭组件库不太一样。哎，我还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去阐述这两种东西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说， 就跟你看原著小说跟看改编电影的感受是一样的，也并不说任何的看原著小说一定要比电影更高干一些或怎么样，但是这两种不同的你获取到的这个状态其实真的有挺大本质上的不同的。改编的电影也可以拍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好看，给到你很好的感受，但是跟你通过阅读这个文字然后在你脑海当中生成的这个印象相比的话，他们